也欢迎你通过经典969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分享。 曾经有人计算过，

近，还听见呼吸。对不起，我却没捉紧你。 睡觉是我们每一个人每天花最多时间去做的一件事情，但是在学生时代之后，你是不是已经很久没有在晚上十点前睡觉了？既然我们都不是超级英雄，熬夜是为了拯救世界吗？睡眠时间少已经成了很多人的通病，每天睡得晚还得玩一下手机才能够睡得着，第二天没睡醒又得起来工作，久而久之这种感觉像是灵魂出窍，屈服地度过又一天。希望今天的你可以把工作、手机、无聊的人统统都扔掉，抱着有自己喜欢气味的被子，舒舒服服地睡一觉吧。 这种感觉从来不曾有，